用我一生爱你够不够？情到双处半那就无缘由，愿不愿意多待一会，冷静一点，忘了曾经谁是谁非。用我一生爱你够不够？对你的爱从来就没保留，推开离别让心冷却，别再让我心碎。 在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知道为何又想起你的名字，不知道为何又谈起我的心事。恍如水的镜子，照着烦乱的心思。月光如水的镜子，照着你的样子。寻找那一失踪的

想的太多，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凡的过。

究竟了往事了。我知道这以后，以后的以后，可能再见不到你了。只是那时